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方先生同大家见面，今日好不幸地咧，我哋竟然要翻去呢个瘟疫嘅问题啊！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就香港已经公布咗咧，就有一位人士咧，佢系得二度感染呢个武汉肺炎嘅。咁喺佢呢个消息公布之后咧，喺欧洲咧，荷兰同埋比利时咧都发现咗有呢个武汉肺炎咧，有病者咧就都系第二次感染添。咁啊，陳俊仁博士嗱，即係呢個現象，我相信唔會係未必係新嘢嚟㗎嘛。 嗱，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啦，成個病情出現咗咁耐咧，你話會唔會有人都係出現咗二次感染咧？我又覺得一啲都唔奇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咧，而家呢個二次感染就係話第一次同第二次相隔有幾耐啦。同埋嗰個病者本身個狀態係點啦？佢會唔會依舊係咁嚴重啦？甚至乎如果係第二次感染時候會致死咧？咁其實就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信息咧就會更加壞嘅。咁你問我就係話咧而家公布終於公布咗有二次感染咧，我就唔會覺得太奇怪嚇。因為先前咧你話如果幾個月前我哋講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睇到就冰島曾經出現過一個 case， 就係話一個病人自己本身體內出現兩個唔同病毒株嘅武漢肺炎病毒去感染嚇。咁即係話咧。呢啲咁樣嘅感染係可以即係比較麻煩嘅嚇，咁但係當然大家關注嘅就係話嗰個即係免疫力個問題啦。咁即係究竟呢個免疫力嘅問題係點咧？而家出現咗第二次感染，正式有呢個學術論文發表咗、公布咗，咁即係而且係大家都係叫做正式地注意到同埋認證到呢個二次感染問題啦。咁之後可以點做咧？咁我覺得咧需要喺呢節度講下咯。 係嗱，好啦，嗱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嗰二次感染咧？佢係咪實際上係同一種嘢嚟嘅，定係還是有少少變化？ 嗱，而家呢度要呢度又要了解一下啦。嗱，譬如香港公布呢個患者咧，佢係喺三月嘅時候第一次感染嚇，感染其中一個品種嘅一個嘅武漢肺炎病毒。咁但係我哋都知啦，而家已經出現咗一個變種，佢依然係武漢肺炎，但係喺個基因排列嗰度有啲係出現變化嘅，而且變化之後，我哋甚至乎知道咧，就係嗰個傳染性會高咗好多嘅。而家呢個即係呢個比較厲害嘅病毒株啦嚇，咁佢就係由哈薩克啊，同埋菲律賓啊。甚至乎而家去到馬來西亞、香港啊，都已經係非常之多呢啲咁樣嘅病毒株噶啦嚇。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嗰個變異，即係真係嗰、那個完全係演化論出嚟嘅結果，一個變異出嚟嘅結果。咁我感染咗第一次之後好翻，咁出嚟嗰個抗體可唔可以幫我擋住第二個咧？嗱，咁而家出現咗個情況就係似乎唔得喎。第二個係依然會感染，會受到感染，驗咗出嚟係陽性嚇。咁香港個例子就係咁嘅，嗰位仁兄就係佢第二次感染嘅時候咧，基本上佢係冇任何病徵嘅。咁冇病徵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個免疫力夠好啊，抑或係真係都會受益於第一次感染咧？咁呢個問題值得問落去。 咁而啱啱公布荷蘭同比利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嗰位病者就係都係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本身嗰個嘅免疫力比較差，咁佢亦都出現咗個第二次感染。咁究竟佢最後能唔能夠克服得翻咧？嚇、啊，即係譬如香港嗰個 case， 應該就係、那個誒，即係嗰位人士佢應該都如無意外都會好翻，跟住即係康復啦。但係如果萬一嚟緊出現二次感染之後，甚至乎個病發程度係一樣，甚至可以更加嚴重的話咧，咁我覺得個真正的憂慮就會嚟咯。 咁我哋如果見到呢種現象，我哋會唔會話即係當佢即係類似一種感冒嘅情況咧？即係感冒就是、你差唔多季節性就係到係有噶嘛。但我唔係話貶低嗰、那個，即係佢同感冒同一樣咁嘅致命性啊，佢可能更加嚴重。但是那個模式、那個 pattern 就真係好似類似冷性感冒咁咧。 其實似噶啦，就係、是、嚇，即、啊、係、就是、我哋都知道嗰啲季節性流感就係你今年就算打咗支流感針都唔保你 100% 唔中噶嘛，即係只不過就係話佢攞舊年嘅嚟估下今年嘅啫嚇。咁、而且呢啲嘢係會翻發嘅，即係你舊年病完之後，你唔擔保今年你冇事，即係個免疫系統會忘記咗呢樣嘢。咁、呢個只能講就係我哋自己免疫系統唔係對於所有入侵嘅病毒都可以有效地去克服去治理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嘅，譬如艾滋病病毒本身就係又係一回咁樣嘅事啦、我哋自己個身體免疫力唔能夠完全去認得到佢嘅。咁而家就算呢一個武漢肺炎病毒咧，佢似乎個變異都唔係太快。但是咧，似乎就係當佢而家已經出現咗變異時候咧，佢一樣可以重複感染到人嚇。咁、即係成個即係我覺得最需要討論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就話搞緊疫苗都仲未出到嚟，咁之後有疫苗可以到底幾有效地幫我去終結呢一個咁嘅武漢肺炎瘟疫問題咧？咁即係而家開始就要正視呢一種咁嘅二次感染問題。 但係。如果以而家呢個狀態咧，咁我哋係咪要預期，即係我哋會受呢個病毒困擾一個頗長嘅時間？ 嗱，應該會咁講啦，都會比想象中長噶啦，尤其是對於喺一啲唔發達嘅國家嚇、即係如果係以一個即係醫療制度比較完善嘅國家咧，咁佢起碼就係有一個最完整嘅一個嘅社會制度，一個機器啦，去將去好好咁記錄同埋去提供呢啲咁嘅疫苗。咁當然，譬如話，如果疫苗係好似係譬如天花呢啲情況嘅嚇，咁、你打一支針就終生免疫嘅，咁基本上大家一出世就一齊走去打，排住隊走去打咧，咁啊叫做咧，你只需要將成個人口咧去掃一次咧，基本上就解決曬個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咧出現咗二次感染嘅情況嘅話咧，咁即係話你打完個疫苗咧，你個身體都有機會咧係會忘記咗呢一個嘅即係武漢肺炎病毒。即係可能講緊隔九個月、一年之後咧，你又係冇咗免疫力。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咁樣嘅社會政府嘅機器去安排呢啲疫苗咧，就唔係一個 one off 嘅事件啦，係一個源源不絕、長期都要去 keep 住啲人有個免疫力嘅一個即係嘅一個咁嘅過程。即係你基本上以而家呢個武漢肺炎嗰種咁樣嘅程度啦，即係佢雖然嗰個致命率啊同埋個傳染率冇嗰個天花嗰啲病毒咁犀利啦，咁但係咧佢即係我冇條數去計啊，咁可能你要預呢個社會都需要有90%嘅人去 keep 住枕住係有個免疫力，打完疫苗枕住有免疫力喺度咧，你先能夠有效地去阻止到呢個傳播啊，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咧。疫苗都一定要打的了，而且都是要排住隊枕住要打的了，但是那個過程就是可能你要發覺是整個社會、整個機器甚至乎全球一起協作，不停地經過幾年的時間，有些人打完過了期再要打多次，這樣 loop 幾年，令到全球的人口呢，就是那個有免疫力的人口是壓制到呢，長期壓制到在一個譬如是九成或以上的一個比率呢，你才有希望能夠趕絕了這一種這樣的病毒。 如果綜合來看呢，就是我們都不可以靠某一種方法去令到這個瘟疫是停止啦，我們可能是要綜合性的，舉例我們要在未來的日子要保持那個社交距離，甚至戴口罩，要經常清洗，再加上疫苗，我哋先有機會將成個疫情係喺控制範圍之內，係咪應該咁講法？ 我會咁講嘅，始終去到尤其是我想像得到咧，就係話，到到疫苗面世之後咧，即係我諗呢個成個世界都會出現咗一種叫做即係你要攞住張針卡嚟去過境嗰種咁嘅制度噶啦，嚇、 嗯 啊，即係我哋知道啦，人都即係香港咁樣都攞住張針卡就跟成世噶啦，咁、 嗯、 但係而家可能講緊咧，你呢張針卡咧就變成咗你嗰個簽證要求嘅一部分，咁、 嗯、 以後大家出出入入啊咁嘅樣咧，你要驗證到你有個免疫力嚇，咁、啊、你就先可以自由地來往。即係口罩唔口罩嗰個問題咧，咁呢個就真係可能出現喺個別嗰個國家，而且就係話咧，因為嗰個疫情嚴重輕重嘅關係咧，就令到成個世界嗰種原本好似好以為好自由往來，大家好似唔需要考慮啲乜嘢就可以互免簽證嗰樣嘢咧，就會成日受到騷擾咯。嚇、咁即係呢一個就可以，即係呢個就睇到未來嗰個世界個轉變就會係咁，即係有一啲嘢就會繼續去開放地去做翻，但係就嗰個成本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輕鬆。 嗯，咁、那個疫苗嗰個開發方面咧，佢係咪需要跟住一路跟住嗰個病毒嘅變種去再去製造新嘅疫苗？ 正如嗰個季節性流感咁樣啦，都一定會係噶啦嚇。咁但係當然嗰個開發嗰個時間啊，需唔需要再揾人去重複測試嗰樣嘢咧？就正如好似我哋而家季節性流感針咧，你都唔需要話再另外一個五年三年先至開發到嘅。咁你只需要基於同一種嘅技術啊，咁即係你就可以繼續去一年一年用同一種技術、啊、去 run 一隻新嘅疫苗出嚟，就好似而家我哋打嗰啲流感。十幾架嗰啲咁嘅數字啊，即係就一路咁樣累積落去咯。咁但係咧，你問我咧，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咪淨係疫苗同埋大家戴口罩咁樣就叫過一世咧？以後咁，但係其實我亦都會再寄予喺另外一種可能性嗰度，就係咩咧？就係我哋都遺忘咗嘅，就係嗰個特效藥會唔會都有一個比較有效嘅特效藥能夠發明到出嚟咧？即係如果係有特效藥嘅話，你只需要證實咗，即係你有個病徵一出嚟，兩日之內你已經食完冇事嘅話，無論你個年齡係比較大比較細，一樣即係好有效地去撲滅咗呢個病毒嘅話咧，咁我就即係睇到就係話，即係叫做人嗰個嘅即係個威脅就先叫做去輸菌咯嚇。咁、即係因為其實你講緊嗰啲咁嘅乙型流感啊，都殺傷力唔少嘅。每年都殺唔少人嘅，但係相比於而家武漢肺炎嚟講啦，我哋呢啲咁嘅流感有針，個針亦都未必好有效，佢個致命率咧亦都唔算話特別低，但係始終就係佢譬如有特敏福呢啲咁嘅特效藥咧，就令到大家嗰個生命嘅威脅就會少咗好多。咁而家其實翻即係我覺得長遠嚟講咧，嗰個焦點咧，即係未來咧。又好需要翻去藥廠，佢能唔能夠開發到一啲有效治療武漢肺炎嘅特效藥嗰一度咧？咁而家我未見到嗰、那個，即係因為而家暫時嗰個輿論咧，都仲係非常集中喺嗰個疫苗嗰度，因為大家等緊又希望有疫苗去得。反而藥物嗰度咧，那個焦點就自從瑞德西韋之後咧，就冇乜人再理啦嚇。咁、但係你問我嘅話咧，最後你要徹底地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始終都係需要疫苗同埋嗰個嘅特效藥嗰個配合先至得咯。 係啊，咁但係我諗個特效藥嗰個開發本身咧就唔同疫苗啦，佢需要個時間係應該長好多嘅。 咁講啦，睇下即係有時候好睇一啲嘅彩數，譬如你睇到如果譬如香港大學佢尤其是袁國勇教授佢哋團隊佢哋嗰個方向咧，佢哋就唔係搞疫苗嘅，佢哋好多時就係開發一啲處方嚇，而且去試咁嘅樣。當然如果好彩係有一啲嘅處方可以用現有嘅方法嚟去做一啲雞尾酒療法，幾隻夾埋一齊去產生療效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快好多，因為唔需要另外再做臨床測試。但係你話好似瑞德西韋咁就又係先前開發定嘅，咁但係佢都需要一個臨床嘅測試先能夠驗證到佢對於治療武漢肺炎嗰個嘅效用有幾多。咁即係我呢個就好睇大家彩數啦。會唔會有啲現存嘅藥一啲嘅處方整成一啲複方已經可以足夠解決咧？抑或係真係需要為到武漢肺炎呢只病毒嚟去度身訂造一隻新嘅藥咧？如果係咁嘅話咧，需要嗰個時間咧就會長好多噶啦。咁所以呢度就幾睇我哋嗰個彩數係點嘅樣啦。 但是个事情经过咁耐嘛，如果你现有嘅药可以即系加多减少可以做到嘅，照计就应该出咗咯。 又咁講啦，其實呢樣咧，我哋喺今集有另外一個話題咧，亦都可以去介紹一下嘅、嗯。尤其是我哋講到咧，唔係淨係用一種嘅成分，我哋用一個複方，一種複合藥物處方嘅時候咧，都好需要去考慮一下咧，呢啲唔同呢複合配方入邊嗰個比例嗰、那個控制係幾時需要俾幾多少、嗯？即係個情況咧，我可以咁樣打比喻啦，就可能你如果有一日話俾我聽。治療呢個武漢肺炎嗰個藥物處方咧，原來亦都好似需要好似中醫咁嘅，你唔係淨係睇一次嘅，然後你係需要咧嗰、那個藥咧嗰、那個入邊嘅輕重係隨住時間係去改變個比例嘅，即係大家都知嘅啦，去睇得中醫咧，你睇第一次嗰一劑。同第二次去執俾你個劑可能啲嘢咧， 個初頭第一劑一定係平和啲，去睇下你 test 曬你個反應係點先啊嘛。 甚至乎就係話咧，就算之後嚇你要執多幾劑嘅話咧，入邊嗰個比重咧都會隨住你個體質咧係需要去調適嘅。咁呢個就係中醫同西醫好唔同嘅地方。但係我呢度可以講就係話咧，話唔定嚇對於武漢肺炎病毒咧，你如果需要用到呢啲咁嘅複合處方嘅時候咧，咁你一樣可以問一個問題。呢啲複合處方入邊唔同嘅成分，究竟邊個幾時多啲，邊個幾時少啲咧？又冇一個即係呢個問題係需要被解答嘅。咁、我哋喺另外一節度又會講呢個話題咧，其實就係講到就係話嚟緊呢啲咁嘅介入呢啲傳染病治療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咧可以參考一個比較科學嘅方法咧嚟去制定呢個治療嘅方案？ 啱啦，咁我哋個時間第一節嘅時間啱啱好就到咗，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觸及頭先我哋提出呢個疑問啦，就係、究竟我哋而家個物理學或者其他嘅技術咧，有冇辦法幫我哋去調校到一個最適合嘅即係配劑？咁我下一節翻嚟啊。